すみません、それを包んでください。 本日は全部1割引きになっています。 本日は全部1割引きになっています。 どうぞお召し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どうぞお召し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絹はみんなこのぐらいのお値段でございます。 絹はみんなこのぐらいのお値段でございます。 800円いただきます。 800円いただきます。またお別れの時間ですね。转眼间又该与你说再见了。 それでは皆さん、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300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12课《在海关》。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12 beim Zollamt。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复习一下上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课我们学习了怎样订飞机票。询问飞机起飞的时间。现在请您听一个小对话。Lufthansa, guten Tag. Guten Tag. Gibt es am Dienstag eine Maschine nach Berlin? Ja, es gibt zwei. Eine fliegt um 8.10 Uhr ab, eine andere um 13.30 Uhr. Ich nehme die Maschine um 8.10 Uhr.Wie viel kostet ein Flug nach Berlin? 300 Mark. Kann ich jetzt schon das Ticket buchen? Ja, wie ist Ihr Name bitte? Hans Müller. Herr Müller, Sie können heute Nachmittag schon Ihr Ticket abholen. Vielen Dank. Auf Wiederhören. Auf Wiederhören. 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Lufthansa, guten Tag. Guten Tag.Gibt es am Dienstag eine Maschine nach Berlin? Ja, es gibt zwei. Eine fliegt um 8.10 Uhr ab, eine andere um 13.30 Uhr. Ich nehme die Maschine um 8.10 Uhr. Wie viel kostet ein Flug nach Berlin? 300 Mark. Kann ich jetzt schon das Ticket buchen? Ja, wie ist Ihr Name bitte? Hans Müller. Herr Müller, Sie können heute Nachmittag schon Ihr Ticket abholen. Vielen Dank. Auf Wiederhören. Auf Wiederhören. 今天我们学习在海关检验证件和上税时常遇到的德语表达法。通过海关时，海关人员请您出示证件时会这样说。 Zeigen Sie Ihren Pass, bitte. 请出示您的护照。 Zeigen Sie Ihren Pass, bitte.Zeigen Sie Ihren Pass, bitte. 海关人员也可以用一个短语来说 Ihre Papiere, bitte. 请出示您的证件。 Ihre Papiere bitte. Ihre Papiere bitte. 在海关，有时海关人员也可能会问一问您是否有上税的东西。 Haben Sie etwas zu verzollen? 您有要上税的东西吗？ Haben Sie etwas zu verzollen? Haben Sie etwas zu verzollen? 您可以告诉海关人员您都带了些什么东西，比如您带了些香水和咖啡，怎么说呢？ Ich habe hier eine kleine Flasche Parfüm und etwas Kaffee. 我有一瓶香水，一点咖啡。 Ich habe hier eine kleine Flasche Parfüm und etwas Kaffee. Ich habe hier eine kleine Flasche Parfüm und etwas Kaffee. 您带的东西如果没有超过海关规定的数量，海关人员会这样告诉您。 Das alles ist erlaubt. 这些东西都是许可的。 Das alles ist erlaubt. Das alles ist erlaubt. 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 Das alles ist zollfrei. 这些东西都是免税的。 Das alles ist zollfrei. Das alles ist zollfrei. 现在我们听一个小对话，看看我们的一位朋友是怎样通过海关检查的。 Guten Tag. Zeigen Sie Ihren Pass bitte. Hier. Und hier ist mein Visum. Bitte schön. Danke.Haben Sie etwas zu verzollen? Ich habe hier etwas Kaffee und eine Flasche Wein. Das alles ist erlaubt. 我们在这个对话里出现了两个新的单词，一个是 das Visum. Das Visum 汉语的意思是签证，另一个词组是 eine Flasche Wein. 汉语的意思是一瓶葡萄酒。我们读一读这两个单词。 Das Visum, das Visum, eine Flasche Wein, eine Flasche Wein. 下面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Guten Tag, zeigen Sie Ihren Pass bitte. Hier, und hier ist mein Visum. Bitte schön. Danke. Haben Sie etwas zu verzollen? Ich habe hier etwas Kaffee und eine Flasche Wein. Das alles ist erlaubt. 在海关，有时海关人员还会问您是否有贵重金属、首饰之类的贵重物品。这个句子是这样的 ：Haben Sie noch Wertgegenstände wie Edelmetalle, Schmuck und dergleichen？ 您还有贵重金属、首饰之类的贵重物品吗 ？Haben Sie noch Wertgegenstände wie Edelmetalle, Schmuck und dergleichen？ Haben Sie noch Wertgegenstände？Wie Edelmetalle, Schmuck und dergleichen? 如果您没有这类物品，只有个人需用的物品，就可以说 Ich habe nur Sachen für den persönlichen Bedarf. 我只有个人需用的物品。 Ich habe nur Sachen für den persönlichen Bedarf. Ich habe nur Sachen für den persönlichen Bedarf. 如果您有该上税的东西，海关人员就会说 Nach den Bestimmungen müssen Sie für diese Sache hier Zoll bezahlen. 按规定，这件物品得上税。 Nach den Bestimmungen müssen Sie für diese Sache hier Zoll bezahlen. Nach den Bestimmungen müssen Sie für diese Sache hier Zoll bezahlen. 您可以这样来询问需要上多少税。 Wie viel Zoll soll ich zahlen? 应该上多少税。 Wie viel Zoll soll ich zahlen?Wie viel Zoll soll ich zahlen? 在德国短期逗留期间买的一些消费品，按规定离境时可以在海关办理退税手续。如果您要找退税的地方，就可以这样问 Kann man hier Steuerrückvergütung bekommen? 是在这里退税吗 Kann man hier Steuerrückvergütung bekommen? Kann man hier Steuerrückvergütung bekommen? 下面请您听一个小对话。我们的一位朋友买了一架相机，想退税，看看他是怎样退税的。Verzeihung, kann ich bei Ihnen Steuerrückvergütung bekommen? Ja, was haben Sie gekauft? Eine Kamera. Zeigen Sie mir Ihre Kamera. Hier ist sie. Sie können am Schalter nebenan Ihr Geld bekommen. Danke. 在对话里有一个单词 die Kamera， 汉语的意思是照相机的意思。Am Schalter， 汉语的意思是指营业或服务窗口的意思。请跟着读一读。 Die Kamera， die Kamera。Am Schalter， am Schalter。 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Verzeihung, kann ich bei Ihnen Steuerrückvergütung bekommen? Ja, was haben Sie gekauft? Eine Kamera. Zeigen Sie mir Ihre Kamera. Hier ist sie. Sie können am Schalter nebenan Ihr Geld bekommen. Danke. 现在我们练习一下本课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单词和词组的发音。 Das Zollamt. Das Zollamt. Zeigen.Zeigen, der Pass, das Visum, das Papier, verzollen, verzollen, die Flasche, das Parfüm, alles, alles, erlaubt, erlaubt.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法语三百句节目，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comment allez-vous?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学习第十七课，看看一些日常的活动该怎样用法语表达。 Aujourd'hui, nous allons étudier la leçon 17, les activités quotidiennes. 在进入新的内容以前，请大家先听一个小对话。 Bonjour Lucie. Ah bonjour Marc, est-ce que je peux te demander un service? Oui, qu'est-ce que je peux faire pour toi? Tu peux envoyer cette lettre pour moi? Pas de problème. Merci bien. Tu sais que j'ai beaucoup de travail toute la matinée. 在这个小对话中，我们复习了请求他人帮助的一些表达法。最后一句话 ，J'ai beaucoup de travail toute la matinée. Travail 意思就是工作。不过我们知道一天的工作活动都是从早上起床开始的，所以我们也从起床这个词学起。 À quelle heure vous levez-vous tous les jours? 每天您几点起床？ Se lever 意思就是起床，它变位的时候 se 应随着主语进行人称变化，大家可参看教材161页。 Tous les jours 意思就是每天。 À quelle heure vous levez-vous tous les jours? À quelle heure vous levez-vous tous les jours? 刚才的 se lever 在法语中称为代词式动词。现在我们再学习一个 se réveiller。 En général, je me réveille très tôt. 通常我醒得很早。se réveiller 意思就是醒。在这里由于主语是 je, se 也相应变成了 me。 En général, je me réveille très tôt. En général, je me réveille très tôt. 马克，我们中国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你每天都坚持早起吗 ？Oui, mais mon frère se lève plus tard que moi. 我的兄弟起得比我晚。这里出现了一个副词的比较级 ，plus tard que moi， 比我晚。plus 后面接上副词 ，que 后面接比较的对象。 Mon frère se lève plus tard que moi. Mon frère se lève plus tard que moi. 起床以后就该梳洗吃早饭了。我们来看一看用法语怎么说。 Après ma toilette, je prends le petit déjeuner. 我梳洗完毕就吃早饭。La toilette 在这里是梳洗的意思。请注意，一日三餐吃饭都要用到 prendre 这个动词。吃早饭是 prendre le petit déjeuner， 吃午饭是 prendre le déjeuner， 吃晚饭是 prendre le dîner。 Après ma toilette, je prends le petit déjeuner. Après ma toilette.Je prends le petit déjeuner. 下面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读。 À quelle heure vous levez-vous tous les jours? En général, je me réveille très tôt. Mon frère se lève plus tard que moi. Après ma toilette, je prends le petit déjeuner. 咱们再读一次。 À quelle heure vous levez-vous tous les jours? En général, je me réveille très tôt. Mon frère se lève plus tard que moi. Après ma toilette, je prends le petit déjeuner. 您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刚才我们学习了起床、吃早饭等表达法，现在应该开始工作了。 Chaque matin, je commence mon travail au bureau à 9h. 每天早上九点钟，我开始在办公室工作。开始工作 ，commencer son travail. Bureau.指的是办公室。 Chaque matin, je commence mon travail au bureau à 9h. Chaque matin, je commence mon travail au bureau à 9h. 您还记得我们在对话中说过的一个句子吗？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J'ai beaucoup de travail toute la matinée. 整个上午我工作很忙。Beaucoup de...后面一般应该加上名词复数形式，但有少量名词没有复数形式就用单数，比如这里 beaucoup de travail 就是很多工作。 J'ai beaucoup de travail toute la matinée. J'ai beaucoup de travail toute la matinée. 学过了上班就该学下班了。 Je sors de mon travail vers 5h30. 我下午五点半左右下班。Sortir de son travail 意思就是下班。Vers 放在时间的前面表示左右。 Je sors de mon travail vers 5h30. Je sors de mon travail vers 5h30. 马克，你下班以后经常干什么？ Avant le dîner, je lis des journaux pendant 20 minutes. 晚饭前我看20分钟报纸。看报纸应该说 lire des journaux。Pendant 后面接时间，表示在多长时间以内。 Avant le dîner, je lis des journaux pendant 20 minutes. Avant le dîner, je lis des journaux pendant 20 minutes. 那你吃完饭以后干什么呢？ Le soir.Je regarde la télévision ou j'écoute la musique. 晚上我看电视或是听音乐。请记住这两个词组 ：regarder la télévision， 意思就是看电视 ；écouter la musique， 听音乐。 Le soir, je regarde la télévision ou j'écoute la musique. Le soir, je regarde la télévision ou j'écoute la musique. 那你几点睡觉呢？ Généralement, je me couche à 11h. 我通常在11点上床睡觉。Se coucher 是睡觉的意思。您可以和 se lever 起床一起记。 Généralement 指的是通常。 Généralement, je me couche à 11h. Généralement, je me couche à 11h. 下面我们把本课的主要内容复习一下。Se lever. À quelle heure vous levez-vous tous les jours? Se réveiller. En général, je me réveille très tôt. Se coucher. Généralement, je me couche à 11h. 下面是关于上班下班的表达法。Commencer son travail. Chaque matin, je commence mon travail au bureau à 9h. Sortir de son travail. Je sors de mon travail vers 5h30. 另外还有几个关于闲暇时活动的短语。Lire des journaux. Avant le dîner, je lis des journaux pendant 20 minutes. Regarder la télévision, écouter la musique. Le soir, je regarde la télévision ou j'écoute la musique. 最后我们看看字母 C 在本课中出现时发哪些音。 C, C, commencer, écouter, coucher, activité.CH, CH, chaque, couch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 et à la prochaine fois. Au revoir.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三百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您继续收听俄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十二课《告别》。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учить 12-й урок – прощание. 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了如何表达歉意和遗憾。现在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97页，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 Извини за опоздание, я торопился. Вечно ты опаздываешь. Ты не обижайся, 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е успел. Ладно, что теперь говорить? Надо было вовремя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Очень неприятно получилось. Извини. 请大家再听一遍。 Извини за опоздание, я торопился. Вечно ты опаздываешь. Ты не обижайся, 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е успел. Ладно, что теперь говорить? Надо было вовремя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Очень неприятно получилось, извини.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如何表达歉意和遗憾。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与别人告别，请大家看教科书的101页。在告别的时候，人们最常说的是 До свидания. 再见。 До 是要求第二格的前置词，表示到什么什么时候。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如果您第二天还要和某一个人见面，您可以对他说 До завтра. 明天见。 До завтра. До завтра. 如果您和别人约好的是星期一见面，您可以对他说 До понедельника. 星期一见。用 до 加上见面的时间就表示什么时候见。 До понедельника. До понедельника. 如果您和某一个人很快就会再见面的话，您可以对他说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一会儿见。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在告别的时候，俄罗斯人喜欢说一些祝愿的话，比如 Всего доброго. 一切顺利。 Всего доброго. Всего доброго. 或者说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万事如意。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现在让我们把刚才学过的这几种说法再复习一下。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завтра. До скорой встречи. Всего доброго.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我们在别人家做客，要离开的时候可以说 Мне уже пора. 我到时候了。 Мне уже пора. Мне уже пора. 如果主人要起身送别，您可以对他说 Не провожайте. 请不要送了。 Не провожайте. Не провожайте. 如果您是主人，您可以这样对客人说。 Приходите к нам еще. 请再到我们这儿来。 Приходите к нам еще. Приходите к нам еще. 现在让我们把刚才学过的这几句复习一下。 Мне уже пора. Не провожайте. Приходите к нам еще. 我们再听一次。 Мне уже пора. Не провожайте. Приходите к нам еще. 当我们在飞机场或者是火车站送人的时候，可以这样祝愿要离开的人。 Счастливого пути. 旅途愉快。 Счастливого пути. Счастливого пути. 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说 Доброго пути. Доброго пути. 如果您要送的人是坐火车走，您可以对他说 Счастливо доехать. 一路顺风。 Счастливо доехать. Счастливо доехать. 如果您要送的人是坐飞机，您可以对他说 Счастливо долететь. 一路平安。 Счастливо долететь.Счастливо долететь. 在最后分别的时候还可以说 Пишите, не забывайте нас. 给我们写信，别忘了我们。 Пишите, не забывайте нас. Пишите, не забывайте нас. 我们再把送别时的用语回顾一下。 Счастливого пути. Доброго пути. Счастливо доехать. Счастливо долететь. Пишите. Не забывайте нас. 我们再听一遍. Счастливого пути. Доброго пути. Счастливо доехать. Счастливо долететь. Пишите, не забывайте нас.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大家课后阅读一下本课的语法内容，了解一下俄语动词的体和实。 На этом кончается наш урок.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До следующей встречи. Позиции девушка провожала бойца. Темной ночью простилась на ступеньках крыльца. И пока за туманами видеть мог паренек на окошке надежды. Забудешь обо мне, потому